起身挥舞，黑色加点黑色，跪不下。 当你低头的时候

照进离愁，有人不知疲惫，长夜不见星空，空心难比宿醉，独坐青山不语闲云，一去不回，梦想褪去年少的皮囊，

开始渐渐地适 98.2 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

白桦林，噩耗声传来。

含笑泪满裳。 紧紧拥抱。

可是害怕一次真正的相遇。